我而家开始录噶咯， 啊好， 等你都知道下，好啦，或者同埋我哋之后个访问完咗咧，我哋都会俾翻我哋联络你嘅，到时可能你有啲咩想 follow up 我哋，想知道我哋最后拍咗你嘅嘢去咗边啊，或者你最后决定其实你唔想你嘅意见系出嚟嘅，有啲想佢养出嚟嘅，都可以打电话同我哋讲下， 因为俾得你拍我，唔好介意。 呢、這個我哋 我啲評論俾人哋睇到嘅， 陳禮上我哋都需要講下聲嘅，係 okay. 啊。不過想了解我哋今日會問，其實大概三方面嘅問題嘅，即、其中一個就係、你佔領參與嘅情況啦。跟住另一方面就係一啲人會質疑我哋佔領者嘅一啲問題。第三方面就係你自己對民主嘅睇法嘅，係啊，就係總共呢三方面。咁我想問一下你。幾時開始參與呢個佔領行動㗎？ 其實咧就喺未佔領之前嗰、那個禮拜未學完罷課嘅， 係 啊喺天馬公園嗰度集會㗎嘛， 係啊， 咁我就之前學生運動由嗰日開始嘅，啊，咁到星期五嗰晚未去後文之前去咗班未琴日又去。公民廣場嗰度，咁嗰晚我都有集會嘅， 即係26號嗰晚已經做咗嚟。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咁早又可以出嚟，就之後就每日都每日都有嚟呢個節目嘅。 我又唔係每日嘅，啊，即係譬如9月27號啊、28號啊嗰日我都有喺金鐘嗰度啊。 一般是放了工之後的 星期六日是啊 星期六日來 啊即是今天28日是星期六日來嘛 啊 那我大概5點多去到金鐘啊因為初頭我不想去的那我看電視看到哇好像有整班人逼住在金鐘即是那條馬路之前呢不是想衝出來的啊那我見哇咁多人即初來以為那天呢就會在政府總部外面清曬場啊咁就事先講一段落啦點知原來那天星期日咁犀利咁我咪過去海富嗰度去支援囉啊咁我都睇到第一即係射嗰個出嚟彈嗰個情形囉啊咁射完之後我都唔諗住囉隔得好8-9點鐘咧，發覺越嚟越多人喎，成條即係出邊嗰條馬路咧，至到海富中心啊演藝嗰邊咧，係推行到企曬喺度咯。啊， 咁射咗出去彈之後，你就繼續留喺度嘅。 我留到12點鐘到啦，嗰晚係啊。 咁啊，好多人散咗去旺角同銅鑼灣噶嘛。咁你之後 嗰晚我唔知噶。 嗰晚你唔知啊？ 我第二朝早起身睇電視，我先知道原來有一班人去咗銅鑼灣，有一班人嚟咗旺角。 咁你幾時開始去旺角噶？ 幾時啊？差唔多係29號定30號到啦。嚇！ 咁之後就一直開始都係去旺角。 多數都喺旺角。係啊。 咁樣咧。 咁你喺度通常做 啲 咩 噶 話？ 就旺角。冇㗎，咁我又冇排隊發表意見啦。咁我只係喺坐喺度支持呢個運動嘅啫，其實。 每日都坐喺度。 我唔係日日嚟嘅，嚇間中嚟咯。 唔攰咩？ 嚇？ 唔攰咩？成日出嚟。 我都係呢個時間出嚟咯，放工8點零鐘出到嚟咁。大概11點零鐘我走啦，因為第二日翻工啦。咁我冇喺度放嘢嘅。 咁你有咩唔同啊？即係佔領之前同佔領之後生活有咩唔同 啊？同我生活啊？ 即係佔領之前嘅生活係點樣咧？即係佔領之後，即係生活有咩？冇乜，都冇乜唔同嘅。 係啊，都一樣咯。咁你交通啊，阻唔到我翻工放工啊，因為我經彌敦道啊。我又唔經海富嗰度，我係搭巴士去碼頭過海翻中環。 但係你 身邊咧會唔會話有啲人可能心態係受到佔領影響嘅？咁你同嗰啲即係你身邊會唔會有啲人係生活受到佔領影響啊？即係好似翻工佢受阻礙嘅，又或者可能生意有啲影響嘅人，你同佢之間個相處會唔會有啲唔同？即係你之間會唔會去討論一啲佔中嘅問題啊？定係 我身邊朋友唔會受佔中啲交通影響， 唔會嘅， 唔會。 咁但係你點睇啊？你點睇呢？ 佢哋啊， 同你有冇唔同啊？ 當然有啲唔同啦，係啦。有啲人梗係反對啦，啊！ 有冇同你傾過點解反對啊？或者即係佢哋知唔知 佢哋點諗啊？其實有啲啊，佢又覺得初初時就話成個運動係俾人哋煽動，有人策劃搞亂咗香港，咁如果。即係我同佢意見係非常之相反嘅。 你點樣答嘅？ 我冇同佢argue落去啊，因為啲大家正即係睇呢個學生運動嗰個方法唔同咧，你好難拗落去噶。 因為一聽到佢個意見唔同嘅，之後起碼佢係之前點鐘嘅時候，你都可能會選擇唔係再講嘅。 冇得再講，我覺得，即係佢有個佢自己立場。反而有時候同開啲同事傾開咧，佢係支持嘅。咁咧就大家啊傾得好投契嘅呢啲，即係有個共同話題啊。大家對呢場運動嘅睇法，雖然係有啲唔同，但係大家都係一致支持的。 即係可能仲熟過之前未開始佔領添。 係啊，我同我即係通常我同我同事，即係唔係太熟嘅。但係因為呢場運動傾開偈咧，就同佢熟落咗啦。啊，即係大家有話題啊，每日都睇下傾嗰日當天發生啲咩事啊，討論下嗰啲黑社會嚟搞事嗰啲意見去討論咯。 咁有冇話同佢一齊過嚟佔領區嘅啊？ 時間唔啱，係啊，同埋有啲佢係支持，但係佢冇去即係落嚟坐啊，落嚟支援嗰啲嘅嘢嘅，係啊，即係有啲人會係支持嘅，但係唔代表佢會落嚟咯。 咁你而家咧又睇到亞個佔領運動咧就發展到而家咁樣嘅情形啦。咁你覺得咧呢個佔領運動咧，同你當初想象嘅嗰個佔領咧，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啊？ 完全唔同， 唔同嘅。 因為你呢場佔領運動之前咧，就一路鋪天蓋地講緊佔中三子嗰場運動嗰個構思啊嘛，譬如話10月1日準備去佔領中環，坐喺度俾警察拉。咁我。可能有啲猶豫啊，好唔好去咁樣佔領呢？咁樣即係咁坐喺度俾警察拉，我覺得好似好戇居喎。同埋如果你成萬幾人坐喺度，俾佢拉，好似上次5.11咁，都唔知搞我幾耐喎。但係我又冇預備，所以。請假我都唔知道要搞幾多啲火花出嚟嚇？ 做邊行啊？ 地產代理嗰啲 都唔可以隨時咩 嘅 喎。 係啊，咁我心諗哇，如果搞兩日都搞唔到，咁我咪要喺裏邊過第三日，咁咪要請假咁啊？諗啦，即係當其時係咁樣諗啊。 但係而家發展到呢個咁持續個情形喎。咁而家你可以每日都淨係抽兩個鐘嚟啦，咁即係唔使請假 啦， 你都可以插定。咁你講而家呢個情況係高過你當初嘅期望啦，定係低過你當初嘅期望啊？ 高過，估唔到會發展成咁咯，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嘅意思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產地，定係有好多好多？ 即係expand 唔到個即係當其時係走去又佔領旺角啊， 佔領河灣啊，即係幾度地方嗰時間俾人哋佔領，自己估唔到，完全估唔到，發自己估唔到。因為就算九二八嗰晚我翻到屋企，我都估唔到嘅喎。啊，原來一班人走咗去旺角銅鑼灣嗰度佔領，係咯。 即係而家好唔同啦，即係同之前你諗嗰只即係嗰陣時好唔同啦，跟住變咗大家都大大話話佔領咗成50多日。 演習機係誒隻頭係出乎意料之外啦。 你咁係覺得即係呢種你樂唔樂觀咧？即係對於多啲香港人行出嚟，即係第時呢啲運動嘅時候，你樂唔樂觀咧？定係你覺得其實如果今次揸唔到嘅話，就即係收檔㗎啦。 我又唔係咁睇法，應該會仍然都係多人支持呢個學生運動，呢個民主運動。即係其實呢個運動已經深深即係擺咗喺香港市民嗰個心裏邊。即係其實話好多人反對啊，我覺得有些是可能另有目的啦，有些是只不過是為了反食被擋住條路咁嘅啫，即係未必是完全反對支持這個民主運動咯。啊，咁我覺得點樣可以持續落去呢，就係要深化呢場運動咯，即 係 要去落區宣傳。要落區宣傳，即好像昨天咁樣擺街站啊，雖然話好多人走嚟挑機啊，阻住曬啊，咁但係你一定要堅持，有一段時間要不斷咁樣去深化呢層運動落去，你先至可以持到呢個民主運動落去。啊，如果唔係你稱一場之後就。冇法子再繼續咯，因為其實呢個是長時間的鬥爭啊，即係我又不信2017年真的可以俾到你全即係公民提名啊，個民主有選舉啊，係即係我悲觀都係要長期咁抗爭，要同佢哋爭取咯。 聽你咁講，其實你都好支持嗰、那個即係學生落區嘅，即係雖然用，但即係呢個係你覺得深化呢個運動嘅 教育啊嘛，教育啲人咩叫民主，咩叫做普選，要爭取人心去支持呢一班學生一場運動。你唯一嘅辦法，我覺得真係要落區咯，就唔係話單單坐喺旺角或者坐喺金鐘嗰度就得啦，因為其實都係嗰個箍啫嘛，你唔走出去就唔掂。 但係你頭先又話即係其實你會覺得好難咧，即係譬如你自己經驗都會有係即係同啲唔啱傾嘅同事就好難傾嘅。咁你覺得即係落區呢件事，或者大家同啲朋友傾嘅時候，會唔會有困難 咧？咁你只要有一班人肯努力唔怕俾人哋挑到機嘅話， 如果你驚唔驚咧？ 用嗰個耐性咁去講解你一次唔得，兩次唔得，三次點都會感動到人哋嘅。 有一樣嘢係好奇嘅啫，因為其實我過去都有啲經驗嘅，即係你話你做地產代理啊嘛，即係萬一遇到一啲客人， 我唔係做前線，我做寫字樓。 你做寫字樓 嗰啲 人，咁嗰樣嘢就唔係，因為我原本係想問咧，萬一遇到啲客佢係唔支持佔領，咁講起呢啲事咧，咁你會有咩反應？不過如果你唔係做前線答唔到，咁就由佢啦。 係我啲客。如果是 啲前線 嘅，咁我唔去講呢啲啦，因為佢係我客，咁佢過嚟讀生意嘅啫，咁嚟傾其他嘢啫，好簡單。你唔係同佢論證啫嘛，你同佢做生意，係嘛？ 你只不過係茶餘飯後有時間講下天南地講下天南地北啊，拉到啲嘢傾下啫，係咪？如果你係我客，你只不過嚟幫我買樓啊，我提供啲樓盤資料俾你啫嘛，係咪？啊， 其實講緊咧， 繼續 啊。同埋我今天看新聞咧，就話旺角聽日警方會執行呢個執達利嘅命令清場啦。咁如果清，哇，唔好意思啊， 可以繼續講。全聽日清場嘅，跟住係咯，咁你會點樣咧？即係譬如清，即係假，即係當你唔使翻工啦，即係假設你喺現場啦，咁你會點樣咧？ 我會啊。 嚟到嘅時候。 會合作俾你清啦，係啊，因為你始終你冇辦法，你政府打麻招，你利用執其他團體去做呢個臨時禁制令，執法嚟清場。咁其實你爭取民主，你都要尊重法治噶嘛，係咪？咁我離開咗呢度，唔代表我個民主運動 close 噶嘛。咁要諗辦法去繼續另一個路徑去抗爭噶嘛？ 你覺得會係咩嘅路徑咧？即係譬如喺你個人生活層面上面，會係點樣延續呢個運動啊？或者你覺得成個運動嘅走向係 點？我個人啊，能力有限啫，所以要大家齊心咁去，即係正如我之前所講。譬如有啲團體啊，例如學院啊、學民嗰啲，做一啲落區嘅修法運動啦，教育嗰啲市民咩叫民主運動，點解要爭取民主咯？係咯，呢啲係要 你自己咧，即係譬如清咗旺角啦，或者金鐘都可能冇埋啦，咁你自己生活上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咩改變咧？即係經歷咗呢一場。 冇乜改變啊，咁咪唔使落嚟留守坐咯， 就翻屋企啦。 係啊，但係你雖然話翻屋企，但係咧民主運動我仍然都係支持啊。 你會用咩方式支持咧？ 用咩方式啊？都係走群眾路響咯，睇下有啲咩活動啊，係值得支持咪落嚟去做咯。咁譬如就自己朋友間傾偈啊，如果立到呢個話題，咪展述翻我自己立場咯，同埋對依樣嘅睇法咯。 意思係先做嘢， 唔緊要唔緊要。 我哋講緊清場之後，跟住點？ 其實清場始終有，我覺得都係有始必有終嘅，你冇理由一路咁。瞓落去噶嘛喺度， 啲而家個清場好似係有人主動地清，我哋又唔係我哋自己主動地清場，咁件事就好似俾我哋之前話要投票話清場咁樣就好啦，個結果係咁。 即係當然自己主動撤離梗好啦。 點解 咧？ 覺得有咩 分別？咁你因為你有條件先可以撤離噶嘛，即係譬如你政府讓步啊，肯同市民去溝通啊，咁得到一啲我哋想要嘅嘢，咁我都係要自動撤離啦，係嘛？咁而家政府就乜都唔理啊，放手腳啦，就利用其他團體去申請呢啲臨時禁制令啦。咁啊，利用執法嚟嚟清場啊，咁啊又揾警察幫手啊，係咪先？咁你揾辦法，你咪離開呢度咯。但離開呢度唔代表嗰個運動結束噶嘛，係咪先？ 頭先有講喺社區度遍地開花， 唔係話佔領地方遍地開花，咁社區運動都應該要遍地開花嘅，成埋區落齊，好似琴日。他們這樣做應該有用即是你要爭取到民心爭取到人心才可以 得到人哋支持，先至可以令到呢個運動持續落去噶嘛。 你點睇？即係譬如前次有個話，即係而家啲民調係咩八成人開始反對佔領運動啦，你點睇咧？ 我啊覺得佢個做嗰、那個調查又唔好全面嘅，即係你反對佔領，又唔代表你係反對呢個運動，係咯？其實嗰八成佔，即係話八成反對嘅，我可能即係我估計啦，佢話你除咗即係話你撤人咗之後，你係咪應該要諗另一個方法去升級啊？去抗爭咧，去持續呢個運動咧，係咪？你反對唔代表係反對爭取民主啊嘛，係咪？ 呢點都好緊要，即係而家大家都成日分唔清呢個。 係啊，好容易中招嘅呢個陷阱。80% 反對佔領唔代表佢唔支持民主運動啊嘛，係咯。 電視咧又有播話我哋個運動成日有啲外國勢力介入啦，咁你又點睇呢件事啊？ 完全睇唔到喎。初頭咧，即係九二八日咧，話講奇怪，啊點解會源源不絕咁多人送物資嚟嘅？有水啊，麵包啊。口罩啊、眼罩啊、face cream 乜都有啊，醫療嘅嘢又有，源源不絕咁送喎。我都曾經玩過節目，即係話一班人咁一路咁送啲物資過去現場，即係金鐘嗰個條支柱嗰度，送好多。 我都有份食咗啲飯，真係好肥，好味佔領區嘅飯， 真係。飯我未食過， 係啊，即係嗰啲樓上煮落嚟嗰啲，我每次有幸食過一次， 係咪喺銅鑼灣嗰次啊？ 唔係啊，旺角啫嘛，自修室嗰時候會有人煮啲飯落嚟。 我係咯，後屘聽到嗰啲網台啲主持講啊，同埋上網睇啊，其實真係有好多義士，即係嗰啲義工啊嗰啲。仗義幫助人嘅，真係有好多啲都係捐出嚟嘅。 即係以前就唔覺嘅。 以前唔覺同埋我唔信。 嚇！ 啊！ 而家就親眼見到 啦。親眼見到真係。 喂，你買咗之後，我哋唔好 明。咁你有冇外國勢力加入咁嘅？梗係冇啦。如果有外國勢力加入，就唔會咁和平理性。 咁如果你講外國勢力加入咗個運動，會變成點啊？ 又或者咩叫外國勢力咧？你覺得？ 外國勢力啊？ 即係拎住部 Apple 咁樣算唔算外國勢力？ 都係同你假笑啫。外國勢力可能係係第啲國家係用金錢上策略上人力上去支持呢啲運動，呢啲先叫外國勢力咯。都話揸住部三星都係韓國勢力。係 啊，我都 係。係 咯。或者講即係譬如完咗呢個運動啦，即係假設真係有我哋要嘅，即係真普選啊，即係跨都有啊。咁你覺得對你自己嘅生活會有啲咩直接嘅影響 咧？其實唔止對我嘅如果真係香港爭取到一個。公平公正有民主制度選舉的話，咁呢個社會都和諧啲啦。咁你就會歸埋一邊啦。有好多人都講只係一小撮人先得到最大利益。有啲年輕人或者一般市民係得唔到公平嘅機會。嗰 一小撮人係咩人咧？ 嚇？ 嗰一小撮人係咩人？或者點解？你覺得點解？ 即係嗰小撮仔喺香港有權力、有財勢嗰班人，先得到嗰個香港，即係喺香港得到嗰個最大利益。即係所有你歸邊歸喺佢嗰一類人嗰度咯。 就係問翻咧，如果今日就有針吐血啦，即係今日就有針吐血，你覺得即係我頭先聽你咁講咧，個睇法都係樂觀嘅。咁即係有針吐血，其實我哋就會選到一個即係比較係可能公平啲嘅特首或者立法會出嚟嘅。你係咪咁睇啊？ 有一個真普選，係啊係啊，因為比較公平啲啦，即係我起碼有個提名權喺度啦，即係提名我想我心目中嘅候選人啊嘛，係咯。 如果呢、這個真普選又係聽日就出現咗，咁咧你會覺得啊，我哋香港一啲民生嘅問題啊，即係好似講緊高樓價，或者講緊一啲可能退休保障嘅嘢啊，即係嗰啲好嚴重嘅民生問題，你覺得係可以點樣去解決啊？又或者你覺得解唔解決得到？ 短期內可能未必一下子解決得到嘅，但係起碼一個民主認受性出嚟嘅政府係向人民負責噶嘛。你不是向一些權貴負責的嘛，你不是向北京負責的嘛， OK， 那你向市民負責的話，那你一些施政啊，一些政策的方面，你要很小心，你要顧及香港市民的利益，即是不是有一個民主制度就可以一下子轉變曬咯，要慢慢慢慢變咯。 你又點睇咧？即係民主，我哋成日都話咧，係一個多數少數要服從多數啦，之後多數要尊重翻少數嘅一個制度嚟嘅。咁你又點睇呢一句説話？ 相對嚟講，基本上都公平嘅，即係少數服從多數，而多數亦都要照顧翻少數。 但係講話啊，其實好似香港嗰啲， 即係好似你投票選立法會議員，咁你票多嗰個自然贏㗎啦，票少個就會落敗㗎啦，啲好自然咯，即係呢個係公平嘅。 咁譬如我哋即係想象翻，即係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想象翻啦。咁假設即係嗰個而家出嚟個民調真係公平嘅，即係可能嗰八成人入邊，唔好講下全部啦，六成咧都係反對佔領運動加反對我哋而家呢一種即係爭取嘅真普選嘅。咁如果跟呢一個民調投票出嚟嘅，可能選翻都係建制派嘅人出嚟做特首或者做啲議政，咁到時都係少數服從多數。 咁你就算建制又好，你係民主派又好，你都係人民選出嚟，都要對市民負責噶嘛。只不過係施政上，你建制嘅可能保守啲，民主派嘅佢可能叫思想開放啲咯。啊，咁如果你民主派即係話保守派做得唔好嘅，咁我哋可以咩咁啊反對佢咁啊，譴責佢噶嘛？ 真普選點樣提供一個反對嘅空間都嘅，即係譬如假設選咗個蔣麗雲出嚟咁樣，咁喺如果我哋而家爭取緊呢個真普選嘅制度裏面，我哋可以點樣反對佢咧？ 最好有個機制又可以轟佢落台咯，即係好似日本首相啊嗰啲上台嗰啲咯。 咁你知唔知而家即係我哋爭取呢個制度 最主要就係有呢個制度。 咁你知唔知而家有冇㗎？即係我哋 而家嘅 要緊呢個真普選係有冇？ 而家呢個真普選啊？而家呢個真普選我就冇清楚冇呢個制度。但係而家呢個 moment 係靠好似立法會議員投喺不信任動議嘅話，大部分投不信任動議嘅話就可以有機會分特首落台。 我想調翻轉頭，問多少少咧？ 佔領個啲人外面嘅人點睇我質量嘅佔領嗰啲問題，即係啲人會話咧，我哋霸住條街咁樣就唔啱噶嘛。但係又有啲示威者佢會話我哋佔領條街，其實我哋行到最後尾一步，我哋先會出嚟做呢個做法嘅。咁你認唔認同呢個我哋佔領條街道係我哋呢啲基本上冇權冇勢嘅人最後一個做法咧？你認唔認同呢點㗎？ 如果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嘅話咧，應該係唯一嘅一個方法咯。即係佔領街道，只不過係一個手段咯。你目的係要爭取一個民主制度嘅真普選。有冇問題呢？ 最後一條嘅，首先，如果我哋香港咧，而家內地脱歐嗰可能性係幾大啊？若你嗰有冇可能 脱歐啊？點樣為之脱歐啊？ 即係可能政治一方面啦，經濟上一方面啦，或者可能純粹係嗰地緣上嗰民族性嘅，因為好多唔同嘅卡呀，你講總之你講可能或者唔可能嘅地方，你都可以講。 冇機會同大陸脱歐咯。 主要係因為 政治上係唔可以話完全脱離去獨立咯。即係雖然話有人講話港獨咁樣，就都係得個嗌啫。實際就所謂非常之複雜同埋太艱難嘅。 我覺得即係有真普選都其實唔係幾可能大陸脱歐。 兩樣嘢嚟嘅，即係雖然兩幅，即係我覺得即係兩地嗰個政治實體係唔同，咁但係你基本法嗰個規定啫嘛，大陸係有任命權噶嘛，係咯，而家只不過係我哋爭取之前。中英承諾俾我哋嗰、那個有民主制度選舉啫嘛，50年分別嗰陣時都高度支持咯。而家就係爭取呢樣，即係唔係話我要求大陸脱離，係咯？ 仲有冇問題啊？ 唔該曬。 可以留低你電話同埋聯絡。 9866。 乜乜亮拍唔到你啊？睇唔到咩？你都拍唔到啊？係嘛？ 9866。7174。 屌你啦！乜身份證啦？係嘛？ Michael 嘅。 邊度會啦？你翻緊嚟啊？ 好，一咪都留低我。 一個有力，一個冇力，做咗死人啦！以前我哋 頭 一份啊，係3文台㗎， 唔係 1份， 唔 係 2文台。 我哋 係 9380。 9385。 9385。 咧， 撳呢度就係撳得啱。